内地网上流传片段，城管大妈斗插水，大妈先用手咧电到城管嘅手臂，城管随即抱膝倒地，好痛苦咁话一直呻吟。大妈不甘示弱，先先倒地绝招。哇！我唔系讲紧波噶，现实生活嚟噶。而家大家明白咩系人生如戏啦。无论你系斯朗尼玛定系城管斗大妈，都需要演技噶。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啱啱喺青岛翻嚟啊。啊，其实讲起青岛咧，大家会谂起啲咩嘢咧？庐山、山东。啊，应该仲会有青岛啤酒嘅嗬，但你哋知唔知道青岛啤酒三大股东之一有啲咩公司呢？就系、是、强国人民极之痛恨香港好多人来生想成为佢嘅公民嘅日本公司阿萨希啊，朝日啤酒都唔系好理解，一边闹一边又要卖公司俾人，一边又要去抢厕所板，到底系啲咩嘅心态呢？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又是讲我哋嘅日本啦，日本呢就观光厅周一就宣布啦，直到10月30号啊，今年访日嘅外国游客人数呢已经超过2000万人啦。咁呢就咦，咁其实关强国咩事啊？因为嗰2000万人入面呢有1/4人系嚟自中国㗎囉。呢啲咪真係口里说不。 很诚实， 系啦，我系强国新患者白奇啊。 好，大家好，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强国 新患者。 好啦，咁头先咧就讲咗呢个黑肉。非肉非律不黑肉 断肠歌， 系啊，系啦，就唔系梁朝伟做嘅， 系啦，咁就好啦，继续讲翻呢个 case 啊，头先讲紧 BNO 嘅问题，咁咧佢哋就系用 BNO 去入境，跟住被人拉咗嘅，咁 BNO 入境被人拉咗，有咩咁特别咧？咁样样， 其实都好特别噶，睇翻楼主嘅引言，分享翻好多喺个监狱里面好多坏人，当中嘅坏人有台湾人，有中国护照入境嘅人，有香港持特区护照入境，咁包括楼主自己揸 BNO 啦，咁呢四类人孤不论佢系冤狱又好，系真系毒贩又好，基本上咧睇楼主嘅文章咧，呢四类人咧或者一平均100个咧，应该系有99个都系因为贩毒而被拉嘅。咁啊， 唔知真定假啦 。总之系因为贩毒呢个罪名系被拉嘅。咁啊，呢四类人有好特殊唔同嘅遭遇。 系啦，呢、這个时间咧就呢个移民顾问出场嘅时间啦。嗱，我咧就算喺我嘅MJ 移民情报 Facebook 度都分享过嘅。你的护照如何？你的命运也必如何？咁啲人成日问我，即系护照有咩用咧？我攞到个国家居留权同护照有咩分别咧？其实就系呢一个分别，就系、是、其中一个分别啦。你攞住本护照咧。先至证明你系边一个国家嘅人，就先至受到边一个国家嘅保护。even 你又有澳洲嘅居留权，你又有美国居留权，有英国居留权，都只不过一个居留权，你唔系嗰个国籍嘅人嚟嘅。而家楼主攞住 BNO 护照入去菲律宾咧，佢始终系一个菲律宾受，始终系一个英国 海外括住海外 嘅公民，佢受到英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嘅保护，咁所以得到嘅遭遇又唔同啊。所以我好早之前我都有分享过，就话喂，如果你系香港人。你以前都有个 BNO 护照嘅，真系唔好讲笑，真系续翻本先，一定有佢作用嘅。 咁啊，或者之后嘅时间，我哋交俾白奇去讲一讲啦。我见白奇蠢蠢欲动咁，想讲一讲呢个攞特区护照同 BNO 佢哋嘅遭遇，或者系先听一听攞特区护照究竟会有啲咩招呼啊？ 嗱，就唔好话攞咩特区护照或者 BNO 先啦。咁就 先讲， 先讲咧，就系佢入边啲狱警问。有边度边啲系中国人嘅？咁你问佢，MJ， 你系咪中国人？咁跟系啦， 好难答嘅问题。 咁如果咧，咁咧，嗰个阿楼主咧，即系阿邓生咧，就话自己，我系英籍嘅华人。佢咁讲。咁如果佢话中国人会点咧？惨咯，俾人打咯，俾人恰你恰得。更加劲咯， 因为嗰阵时南海争议或者一路以嚟菲律宾同中国其实都唔系咁 friend 噶啦嘛，系咪？ 其实一嚟啦，二嚟就系讲紧，因为佢人嗰边啲人都知道你出咗事，中国领事馆系唔会理你，即系你直情你喺嗰度死于非命又好，咩事都好，中国嘅外交部系唔会出声嘅，系啦，咁所以。 你消失咗都唔会有人理你，冇人过问，所以佢可以变本加厉地欺负你。 咁如果你讲紧自己，我系英籍嘅华人，咁佢人哋可能未必深究你咩咩括弧海外，未必会深究你咁多嘅。 系 听到你英籍咧，咁当然唔系话完全唔合理。 系 咁，但系咧点都咧，个待遇会好翻少少。 嗯。 即系平时打十锤，而家打七锤。 咁但系特区护照有冇用啊？咁 特区护照 一样 系一样，就 系 当你中国领事馆，中国领事馆啊嘛。 因为中国领事馆就完全唔干涉或者唔参与去呢一件事上面， 系 咁，所以就。用翻头一个例子咯，就系、是、可以变本加厉咁欺压你。 我醒起啊，醒起啊！嗰阵时阿黄之锋入唔到境，咁跟住好似谢伟俊系劝佢定点样？你一日咁样入唔到境，俾人扣留几个钟，好巴闭咩？ 系 啊，一帮紧个呢个人啦，应该 就 系 呢个人 啦。五千几日啊，都系咁啦，咁样跟住黄之锋就回翻佢，我咁即是香港特区政府。无论系几个钟、几日定系几年，都帮唔到人啦，咁样，即系就系咁咯。特区政府真系提供唔到帮。 我哋稍后再讲讲特区政府吓， 系先否否释埋呢个 BNO 话题，因为阿朱伯奇下一步就会讲呢样嘢噶啦。 BNO 又有咩嘢？ 咁 BNO 咧，咁咧，阿邓生啦，咁基本上都系菲律宾坐咗十六年监啦， 有好似一年有大使馆啲人去探佢。 系啦，每一年咧就即系据佢讲咧，就每一年咧都有英国大使馆即系驻菲律宾嘅大使馆咧，去探佢一次嘅。咁即系除咗提供一啲杂志啦，即系香港嘅杂志啊，香港嘅杂志或者一啲日用品俾佢以外咧，都会基本上每年都会俾几千蚊啊。邓生或者一啲揸住 BNO 嘅港人啦，所谓咁样， 所以阿邓生除咗帮人捽脚同埋拔罐之外咧，佢 都有啲收入， 有啲收入嘅， 系有啲收入。咁基本上就系因为呢啲收入咧，阿邓先生咧，佢喺嗰边嘅生活咧，即系先至过得冇咁惨， 小康之家嚟噶， 甚至可以买到一间房。咁点解系可以要买呢一间房？阿边点解要买呢间房？ 就好似头先所讲，肉质要拗水啊嘛，要拗钱啊嘛。 系啦，因为如果你喺嗰边你冇一个叫做俾钱咧嘅话咧，你就系真系瞓喺一个操场度啊，或者一个大礼堂度，你就同人逼啦，即系或者讲紧话啲卫生情况啊，或者甚至俾人恰啊，啲情况会好差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真系可以即系俾少少钱买到一间房，即系间房就未必系独立房嚟嘅。咁但系至少咧就真系有个喺一个房间冇咁逼啦，咁同埋卫生环境啊，其他方面相对嚟讲会好啲嘅，甚至可以自己煮饭嘅。我睇翻邓生嘅描述咁样， 咁啊， 几好喎，又有窗台。有成咁 样，即系讲就咁讲啦。但系不幸中医大行就佢哋当年又真系有有用 BNO 入境咯， 系 即系都系阴差阳错啫。谂佢攞边本护照入境都系一样啫，都系当玩啫嘛。 系啊， 系咯， 系阴差系有少少阴差阳错嘅。咁咧，同埋咧，我睇过邓先生咧，佢都有一个古仔嘅。咁嗰个古仔就唔系即系据佢讲就唔系发生喺佢自己身上， 系 发生佢一个帮过嘅人嘅身上。 系 咁系发生咩事咧？就系、是、佢就知道早几年前嘅应该系话有一个香港人。咁就係、是、又係话俾人话佢贩毒，咁跟住俾人拉咗咁样啦，咁要去法庭做审讯咁样啦，咁跟住佢就好无助嗰个人，咁佢跟住佢搵当中国嘅即係佢啲屋企人啦、家人啦，咁搵一啲中国领事馆去求助咁样，咁中国领事馆呢係有帮佢哋嘅，但跟住仲介绍埋律师俾佢添，但係呢个律师收100万人民币。 果然系一个贪污嘅世界。 系啊， 呢啲街外钱大家搵系咪先啊？ 冇理由你菲律宾啲肉樽赚晒噶嘛？ 系啊，一定系一齐赚噶，系咪先？ 分少少俾我啊，即系好讽刺咯。 系啦，咁跟住咧就佢啲家人咧就知道阿邓生有呢个咁嘅即系有联络方法咁样啦。咁佢就。都问一问阿邓生嘅意见，佢仲系 consultant 咁样，咁就咁咧，佢就揾咗，即系佢真系介绍咗一啲，净系收可能即系个谈官司可能收十零万啊，或者即系甚至十万八万嘅律师帮佢打，咁最后嘅结果系点唔知啦，咁但系就即系都可以反映到一样嘢就系话，嗱强国系强啦，咁究竟系咪 一山还有一山高， 系啦，咁同埋 或者可以咁理解咯，佢唔去帮或者去。去点样照顾佢啲国民咯？ 系 喺呢件事里面，正正可以反映到 佢完全就系根据翻嗰种佢哋一向嘅心态，即系我唔系唔帮你，你俾钱我咪帮你咯，即系呢种系咯吓，即系就系佢哋而家嗰个心态。咁我头先都趁住 break 咧，我都睇一睇佢啲故事咧，有一个都几正嘅。咁啊头先咪提到有啲特警入咗嗰个监仓嘅， 系 咁啊特警入咗监仓嗰度之后咧，原来特警咧同嗰啲狱卒咧系两个派系嚟嘅。系啦，咁咧佢入特警入咗去咧，做啲乜嘢咧？其中一样嘢就系话我唔俾再入烟啦，所有人唔俾入烟嘅。但系咧跟住咧， 佢自己卖 系啦，佢就用10倍嘅价钱，佢就再带十 再带唔知几多支烟，再一条烟入去就用十倍价钱咧，就卖俾嗰啲囚犯啦。咁跟住咧，再有趣啲嘅就系咧，狱卒咧就连同啲囚犯一齐做一次放射。哦，捉到你啦！你带烟入嚟卖咁样，咁啊捉咗啲特警，咁啲特警就哎呀濑嘢啦。 但系个特警阿头咧，亦都冇话停职或者点样处罚佢，做下两下掌上压咯，三下 sit up 咁样咯， 系咯，真系 跑一个圈咯。 不过呢个系我哋入边嘅事情啊，你哋呢啲外部势力就唔好过问我特警内部嘅事情。 三到四啦， 系啦系啦，呢啲我哋内部嘅嘢系啦。不过我会叫佢哋唔好再贿赂噶啦，类似系咁样。Something like that， 由呢一件事。大概睇到哇，入面都真係几夸张。 係好黑暗。所以我真係好奉劝大家有时间去 Facebook search 下呢个黑狱5730人。 係係係都几好睇嘅。 係啦，咁呢各位听众呢都可能会问啊，即係其实即係咁惨啦，或者即係香港人嚟㗎嘛，大家香港人。咁究竟政府有冇帮过佢呢？ 其实头先其实啊 ,MJ 讲咗少少引子嘅喇。咁啊谢伟俊其实係而家做 帮 紧嘅。帮紧佢嘅。不过呢即係呢个所谓帮紧佢或者而家到一个咩阶段呢喺度同咁多听众汇报下啦。喺呢回归以来应该係香港政府同菲律宾係签咗一个叫好，如果冇记错应该或者叫类似引渡协议咁样啦。可以当地服刑。即係譬如一个菲律宾人喺香港犯案本来判15年佢可以喺返菲律宾去服刑15年。换句说话讲一个香港人喺菲律宾犯案佢判咗系成立可以返嚟香港服刑。但係喺过去呢差唔多回归之后呢接近20年时间啦。多嘅有好多譬如包括签咗嘅澳门啦、美国啦或者澳洲啦都个别都会有呢啲 case 返嚟。但喺菲律宾系从来未有一个。 菲律宾就我睇过呢个报道可能真係太腐败啦。佢唔系唔俾你呢样嘢实行嘅。 依樣又想俾下錢，因為每個囚犯咧，政府係會有佢嘅食宿費同埋有人工俾落。 然後我絕對想象到嗰、那個監獄嗰個獄長係點樣諗喎？哇！你做咩趕走我的大客啊？咁我冇咗收入來源唔得。OK 得唔得？你俾幾多錢我啊？ 錢 啊！佢喺度监禁十几年嘅、哦，佢可能每个月俾紧10,000蚊我嘅、哦，而家少10,000蚊、哦，咁点计先条数？ 咁同埋咧，即系有关即系呢个特区政府呢样嘢咧，咁根据又系根据邓先生讲啦，咁就系话基本上咧，其实佢都即系写过信好多次去特区政府，即系要寻求协助啦。 系， 咁但系咧，每次嘅回复咧就系会高度关注同埋跟进呢个事件，系啦，咁所以 艺术 唔该晒， 系啦，咁都系反而。有啲议员咧系有帮手做过嘢嘅，咁嗱，不问立场先。 系 头先 MJ 提过，谢伟俊咧真系有帮过手去 做得好啊， 系去跟进呢啲事情嘅。咁虽然可能到呢一刻都仲未有任何嘢成果走出嚟，咁至少佢真即系据我所知，佢真系有做到嘢嘅， 有个希望啦，有关注啦， 系 啦， 但系最终都要睇结果咯，都系要睇个结果。 有同事喺度即系都呼吁下啲听众啦，其实一向呢啲大家嘅关注咧，绝对唔系冇用嘅，大家关注。跟住都会俾到政府一定嘅压力。咦，其实一个地方嘅政府系咪要适当嘅帮助俾翻个地方嘅人咧？如果唔系咁，你个政府其实有咩作用咧？咁样做？ 其实讲翻呢个嘅适当嘅 MJ 啱啱所讲啦，适当嘅协助或者对翻佢啲国民啦， 系啊， 其实可以讲一单同样系菲律宾嘅，亦都可以用冤狱嚟形容啦。呢、這个亦都系好多我哋一代嘅香港人好耳熟能详嘅。就是欧永祥的个案。 嗰阵时候两位嘅，是不是两位都导游嚟噶？ 唔系，欧永祥系导游。 系啦， 黄 全明， 黄全明系一个嘅团友。 团友啊，团友冇错。 系啦，咁就交代少少啦，就系、是、欧永祥系第一次成为一个领队带团去菲律宾嘅时候。 我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插一插咗入边。呢件事情系。发生喺90年代头嘅、回归前嘅，好啦， 我听 嗰边 我 继续讲啦， 系啦，咁咧当其时咧就一团人啦，咁啊欧山就带住啲团人一齐去菲律宾旅行，咁啊到入境嘅时候咧，就发现其中一个团友咧就真系藏毒，跟住成团都拉晒， 咁当然包括呢个黄泉明啦，或者欧永祥啦，其实好多版本嘅。我当其时，因为我都做过几年嘅领队嘅，咁啊，当其时啲行家咧就同我讲话，千祈唔好帮客人去拖机或者点样啦。whatever 个结果，嗰个当时嘅情况系点啊？总之欧永祥咧，即系我都相个人相信佢嘅，系应该系佢系无辜 冇参与嘅， 冇参与嘅。咁唔理佢系佢个团友其中一个带毒又好，或者佢真系好心帮人去攞行李又好啦，咁入咗去，咁佢前应该系9/12出事嘅，前后坐咗大概5-6年嘅时间，咁最后嘅结果系点咧？最后系经过彭定康去周旋，去同菲律宾政府去磋商协商，结果系放翻佢出嚟嘅。 点样磋商协商咧？嗱，其实嗰阵时咧都陆续有啲社会压力嘅，咁其中一个就 系 阿郑大班嘅，阿郑经汉先生嘅，咁就即系都有去俾一啲压力香港政府话喂。依家香港人喺海外出咗事， 你唔做嘢嘅咩？系咯。 好啦，咁跟住咧，后屘港英政府啦，当时嘅港英政府咧，就真系有出手。咁系彭定康啦，好似头先阿 Win 提及咧，有去菲律宾，从菲律宾当局去磋商翻呢件事嘅。点样磋商咧？据闻啦吓，据知咧就系话，港英政府同菲律宾讲话，其实咧。我哋觉得香港政府咧有必要咧去review 啊，即系去检视翻整个外佣政策。同菲律宾咁样讲，咁咧冇几耐之后咧，佢两个放翻出嚟， 利益就系利益， 即系都系靠少少威逼利诱啦。系啦，即系讲道理。如果同呢啲国家讲道理，我谂佢都。听落以我头先咁样嘅， 同你讲嘅分40年慢慢讲， 都唔使讲落去啦。咁唯有威逼利诱啦。咁而家都系噶，而家好多菲律宾人、菲律宾嘅工人啦，系啊，冇针对佢哋嘅。咁其实都喺香港，都系一个经济嘅依赖嚟噶嘛。咁其实而家绝对有筹码去同佢讲。 但系香港政府会唔会，或者有冇啲手段，或者有冇咁嘅用心， 系 去放喺呢件事 度？即系就系用心，我唔信有心嘅冇得做。 佢咧就未必够胆，因为咧佢依家咧佢乜都要。 香港冇外交嘅， 佢基本法写明冇外交，冇外交。 话啫，咁但系当年即系阿689先生，佢都会即系有自己外交会约嗰个市长定 佢抽下水嗰啲咯。 佢嗰啲系访问啫嘛，即系访问式嚟啫嘛。其实即系如果嗱。佢嗰个外交嘅权去到即系止于边度或者去到边度咧，我唔够胆讲。但系至少我会觉得依家嘅我差啲想讲港共政府，依家嘅香港特区政府咧，就系、是未必去够胆去，就算有权都未必够胆用。 系啦，嗱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例子，即是话咧而家有啲人会觉得哇，其实我哋香港政府听中国政府讲有咩问题咧？嗱呢啲就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即系如果一个政府佢冇。自己独立去处事能力，嘢嘢都要听上面嘅指示。咁其实佢已经未必系代表呢个地方嘅政府。咁你净系听跟翻中国嗰一套，佢系好嘅时候，你就可能系好啦。佢有啲咩问题？譬如好似而家呢啲，哇！你呢、這个如果喺中国政府嚟讲啊，你呢个香港咁细个城市入边，其中一个人嘅事，你同惊动到我，惊动我喺中央，我都有十几个冤狱喺边啦，我都未理佢哋啦，系咪先？根据头先嘅讲法，咁我点会去俾个好，俾个指引你喂你好啊？你去同佢交涉啊？根本就唔会。 14亿人死十几廿个，或者死1000个，算得乜嘢啫？由得你啦，佢就系一个咁嘅心物。点解或者可以理解点解我哋外国移民顾问 MJ 啊？生意或蒸蒸日上咧，就原来有咁多呢啲呢一类型嘅冤狱啊！即系如果嗰个人系攞住美国护照咧，我相信可能都会有冤狱，但 系 起码喺狱中嘅生活可能就有可以照记啊、嫖妓啊咁样咯。其实讲开呢个冤狱啊，好似啱啱就今个月又有一单，不过好似系澳洲定系加拿大， 好似系加拿大，好似 菲律宾系咪当咗生意咁样 run 啊？系唔系呢个冤狱系喺加拿大发生？ 喺菲律宾发生，即系佢揸户籍嘅人，护照嘅人系一个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喺菲律宾又有冤狱，系咪当一个生意咁咯？ 用呢个嫌疑犯啦，或者一个外籍人士啦，加拿大籍人士啦，佢嘅说法啦，咁我因为听完咁多因素咧，我唔会理喻呢个菲律宾嘅官方点样去讲啦。咁我听一听个嫌疑犯，佢就话佢只不过系经过呢个商场，无端端有班人揿低佢，跟住就话佢藏有呢个嘅摇头丸。 哦， 系啦，跟住就拉咗入去，而罪名成立，判呢个终身监禁。 吓， 系啊， 系啊，咁咧其实即系点解近排会？ 都会越嚟越多咧，即系可能以前都好多嘅，咁就系因为咧，即系某程度上咧，我估系因为依家菲律宾个新总统杜特尔特讲到明就严打毒贩，系啦，咁佢依家系讲到明话，总之你啲警察，你怀疑啫，我怀疑，我当阿 MJ 你去菲律宾， 当阿八旗去菲律宾，系啦，佢成日讲我 ，MJ 用严毒啊嘛， 系啦，个警察咧就怀疑 MJ 咧身上藏有毒品，已经可以即时枪，即系即时 枪，即时枪， 唔系啊嘛， 即系 枪又游下水都唔系，妖有喺个冥库里面藏有啊， 不需要经过任何审讯。 唔系嘛，之前怀疑啫， 系啊，依家近排菲律宾系发生好多呢啲事， 哇， 可能真系有真正嘅毒贩，亦都有可能咧，我本身我系菲律宾嘅警察，我屈你钱，你唔俾我屈啊嘛，白。 死咯！ 所以 我呼吁所有嘅艺人啊，唔好去菲律宾啊，嗰啲浩南哥啊、阿渣哥啊嗰啲咧，唔好去啊！哇，我睇过电影啊，你喺电影入面贩毒噶、啊， 佢好多时 刘德华啊、门徒啊，睇过啊， 咁早啊！ 近排菲律宾有好多人，无论系本籍嘅，即系菲律宾嘅国籍，或者外籍嘅人士，总之佢怀疑一系咧，你就俾人拉去坐监， 系 即一系咧就即时办。跟住就好多依相啦，大家啲听众咧都可以上网去搵下呢啲新闻，好多 线， 好多啲咁嘅相。 同埋咧，我想象到一个画面咧，会唔会系嗰种所谓官僚制度啊？即系咧，上头叫你做嘢，嗱，你唔好理阿八旗、阿 Win， 你两个咧，你两个警察嚟嘅，你同我出边大班人贩毒，你同每人捉十个翻嚟， 系咯，交数咯， 系啦，嗰啲警察就癫咗，哇，好易啫，系啊，好易啫，得啦，落去，嘭嘭嘭嘭嘭，五个，系啦，捉五个，搞掂。 咁所以咧，我依个咧，我又谂。翻去少少阿邓生个 case， 咁咧佢我记得佢早一个月前左右啦，佢喺个 Facebook 嘅 post 入边咧，因为佢本身佢依家搞紧上诉嘅，咁咧佢就会觉得佢依家佢都我见佢嘅 post 入边咧都充满住所谓悲观嘅情绪，点解咧？佢知道依家呢个总统咧，即系真系唔系人咁品嘅，佢会觉得依家咁嘅气候或者咁嘅风向嚟讲。佢呢啲所谓贩毒而入咗贼啦，所谓入咗监狱嘅人咧，佢都几难搞。佢依家佢嘅希望就系想等呢个总统落台咯。 系 啱啱先上台， 系啊，系啊， 佢都已经玩咗十几年啦。同埋唔系，佢其中一个希望就系话，即使上诉失败，希望可以喺香港服刑咯。 系 咁，起码即系唔使又去市集买餸啊，唔使又无端俾人打，跟住话你想唔俾人打，有冇钱啊？ 系 啊，呢啲真系一个冇可能嘅制度嚟噶嘛。 因为佢刑期咧，头先都好似提过系 四十年， 去到2030，佢最早2032年。 我今日真系重新再搜查过嘅，菲律宾嗰个嘅终身监禁咧，所谓终身监禁咧就系40年。扣埋假期咧，大概32年左右。咁啊，所以点解啊？邓生就系讲话仲有十几年咧，因为佢2001年被拉啊嘛，咁啊32年大概系2033年 啦，三年佢2000年啦， 过咗半年 啦，咁啊大概2032年啦，咁而家都2016啦，咁啊一半嘅啦，已经过咗一半嘅啦。仲有再讽刺嘅系咩咧？如果假设佢真系引导翻香港啊，或者包括头先我哋所提及过欧永祥咧，佢当年出境菲律宾翻香港咧，要俾钱嘅，因为 charge 乜嘢咧？逾期居留。 你捉住我， 要逾期居留。 就算 charge 佢，最后系判佢系无罪释放，都系逾期居留。我睇过有 捉住我，唔系我想。 我睇过有一个 case 咧，就系一个美国人，咁又系菲律宾话涉嫌藏毒啦，咁跟住就被人拉咗去坐监，坐几年监咁样样啦。咁咧就后屘佢美国有啲 NGO 就帮佢去搞翻掂佢啦。总之佢最后系释放翻嘅。咁佢但系佢前后都坐几年监噶啦。咁跟住咧就话佢咧，我睇嗰段报道咧就话佢依家咧又涉及第二单官司。我心谂啲都要犯咁多案嘅咩个鬼佬？原来咧佢第二单官司咧 就系 非法居留， 就系逾期话逾期居留要赔唔知20,000元定30,000元美金俾翻佢。 咁大佬仲可以 charge team， 你喺监狱入边做嘢啊嘛，工作收取利益啊嘛，你有冇工作签证啊？冇啊，我黑工啊，黑工又系可以 charge 噶。 咁嗰个美国人咧就最后系 靠一啲喺美国嘅非牟利机构一啲 NGO 嘅帮助之后就即係顺利返到去美国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听见都好荒谬，我哋拉我坐监仲係最后我无罪嘅，但係你话我逾期居留。 其实喺我哋而家讲咗咁多啦，种种佢里面嘅生活啊，监狱生活啦、啊、或者遇到呢啲咁荒谬嘅冤狱又好啦，或者听返其实攞美国签证、攞加拿、攞美国护照、攞加拿大护照、攞德国护照，只不过你系要被人屈，你都系要俾人屈。只不过你喺监狱里面嘅生活，可能真系如 MJ 所讲会好过少少， 屈嘅程度少啲咯。同埋咧，我想问，或者我如果一直可以作出呼吁啊，其实可唔可以筹啲钱俾佢啊？佢有冇佢有做过呢个动作？ 佢冇做过，佢有好多人喺个讨论区或者 Facebook 度都讲过， 真系要 筹钱俾佢。因为如果假设其实好多人关注呢件 事，如果佢唔系好惨， 你大概一百万，我当你一百万港纸啊，你而家有关注嘅人，我超过一万。咁我觉得冇人俾一百蚊係好容易。但你要搵到而家有点样去俾个钱，或者边一个召集人。如果譬如你 MJ 有名望嘅召集人，大家俾咗一百万，你唔怕你走佬。 我当谢伟俊啦，我都信佢喺呢啲事情上佢唔会自己落格嘅。 但係喺呢件事呢，阿邓生呢就係佢个网络上面提过嘅。佢暂时呢就不需要话好多钱。因为呢就佢话其实暂时钱呢就未必 够嘅。 够嘅，足够嘅，未必太帮助到。咁反而咧，佢系 关注 佢自己整一个 Facebook 嘅 page， 都系想博关注。 系啦，或者甚至高登度出文，都系想多啲人关注。 系 佢宁愿要多啲人关注， 都系嘅。 咁同埋其实咧，头先阿 Vin 都提过嘅。咁其实咧，我喺佢嘅 Facebook 嘅 post 入边咧，嘅 page 入边咧，我见到好多好有心嘅人咧，都系我帮佢嘅。咁帮佢咧，就未必话俾好多钱佢。 系啊，可能揾律师啊。 系又或者可能讲紧话中秋节。俾啲月寄，真系有人寄月饼俾佢， 但系未到佢嗰度，已未肉卒食晒咯。 再俾埋 呢个咧就 贿赂费咯， 呢个就好得意嘅，就话咧点解啲月饼嚟得一个嘅？咁其实怀疑系人哋寄一盒俾佢嘅，系咁最后得一个咁样，咁最后都有一个啊， 起码都有得食啊咯， 即系都好嘅，有人关注紧 系啦，或者一啲日用品咁都有去即系寄俾佢，亦都好多。佢个 post 咧，即系佢 Facebook 嘅 page 咧，都有唔少人去留言去支持。佢或者关心佢啊，或者 即系要帮下嘅香港人，大家 系啊。其实呢一集节目咧，都差唔多嚟到节目尾声啦。真系首先即系代表本人啊，多谢阿白琪啦，推介一个我初头真系当故事咁听， 系 咁啊。结果睇下睇下咧，即系你会觉得佢描述得好真，而我都喺一啲嘅 engine 啊，或者一啲 YouTube 里边咧，亦都系睇翻相关啲片，系真系正正就系同佢描述得好真。如果唔系喺里边咧，可以写多啲咁真实嘅嘢咧，我个人系唔信嘅，所以再一次同大家讲一讲个 Facebook 嘅专页咧，系呢个黑玉第5730天， 系啦。 然后咧睇下佢有啲咩需要咧，即系就算唔系钱，如果佢 有关注之外啦，佢有啲乜嘢大家觉得帮到手嘅，譬如你话你喺菲律宾有一啲商人嘅朋友啊，菲律宾嘅华人朋友啊，菲律宾嘅商家，或者你本身你嘅客人入边有菲律宾人啊，你咪睇下从各方面嘅渠道。睇下冇嘢可以幫到佢咯，我覺得香港人有一個好可愛嘅地方嘅，即係平時大家幾咁細膩、幾咁冷漠都好啦，大家真係有難嘅時候咧，其實都好互相幫忙。呢個情況喺沙士或者喺雨傘運動嘅時候咧，都見得好多嘅。咁如果大家即係有一方有事係嘛，八方幫忙，咁其實係可能真係可以發揮到好大力量。譬如大家真係好關注。大家真的可以俾到適當的壓力，俾到特區政府，我相信對阿鄧生嘅將來嘅命運都有好大影響。 係，其實個人即係今日花咗好長嘅時間去睇以上嘅篇幅啦。即係如果有用緊菲傭嘅你，係咪應該真係去考慮一下喺中間可以點樣去？威逼菲律宾政府或者是唔系叫你打菲佣啊，唔系叫你打菲佣啊， 唔关佢事啊， 即系点样可以去作为一个筹码又好啦，当正正等等要睇白琪所讲啦，当年彭定康佢点样去修改呢个菲佣政策啦，或者可以最后呼吁有去，其实小弟坦都讲过噶。有去菲律宾潜水啊、度假、啊、旅游想法嘅你，真系 谂先啦， 谂先啦， 系啊， 真系谂。 系啦，咁咧可能有啲听众会觉得，喂， 阿邓生系咪真系有贩毒啊？有咁样样咁，但系咧，我哋其中一个重点就系咧，佢其实系受紧一个之前系受紧一个不公平嘅审讯， 系啊， 系啦，一个长达超过十年嘅不公平审讯。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就即系我哋都略尽绵力啦，透过呢个节目又好，或者咩都好，希望引起大家对呢件事嘅关注。好啦，最后啦，我都提一提呢个 Facebook 嘅 page 不厌其烦啊，叫黑肉第5730天。系啦，咁今次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各位再见， 下个礼拜见，好，拜拜， 拜拜。